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回到军帐中，池小池刚刚坐定，准备把报告完成，视线偶然一瞥，汗毛就竖了起来。角落里多了一个穿着低阶军装的士兵，一言不发地站着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单看露出来的一小截皮肤倒是相当雪白动人。池小池面上不显，心底里却狠狠骂了一声。骂过的同时，他站起身来，语气不善： 你是谁？ 来人却比池小池更害怕，瑟瑟地抬起头来，露出一双楚楚可怜的眼睛。直到这时，池小池才察觉到眼前人的身份。 你是 Omega？ 不仅是一个 Omega， 而且他身上的信息素味道恰恰和纪座山身上的红酒薄荷味一模一样，因此池小池刚进来时才未能发觉。他马上想到了那个所谓的军方的惊喜，忍不住大骂一声，一脚踹翻了桌子。那个 Omega 忍不住发起抖来，大概是受到惊吓，他露出的细嫩脖梗竟飞速变红了。数秒后，帐篷内 Omega 的信息素味道顿时浓烈了数倍有余。池小池只觉得身体燥热难耐，心浮气躁，迈步朝外冲去，却和一个人撞了个正着。他腰软无力，更是难忍周身酥麻，只一味附在来人奶香味的肩膀上喘息。展燕朝被这扑面而来的欧米伽信息素击得一个踉跄，高声怒骂： 谁他妈把发情期的欧米伽带进来了？ 使用过抑制剂，一直守在帐篷外的应少飞听到那里动静不对，跟着尾随池小池来的展燕朝冲入帐篷，也被这扑面而来的信息素味道呛得头晕眼花。我靠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发情了？展燕朝控制着已经有蓬勃之势的下方，直推搡着纪座山。 小七，快走，快离开这儿！ 池小池一把推开展燕朝，抖着手指着应少飞的脸： 抑制剂，快给他上抑制剂，马上用上，在临时关进监狱里关一晚上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 说吧，他又推开展燕朝试图来搀扶的手，跌跌撞撞地奔出帐篷，在众人诧异的观视下，直奔机甲的停放坪，打开自己的机甲舱门，把自己关了进去。他们都厌恶这种身体不受控制的感觉，不管是纪座山还是池小池。几乎在进入安全地带的瞬间，纪座山便喘息着把自己的意识一掌砍昏了过去，只剩下池小池跌跌撞撞地扶着柔软的操作椅，精疲力竭地把自己扔了上去。浸染了欧米伽信息素的身体宛若火灼，池小池发誓自己这辈子都没有见识过这么给力的春药。池小池蜷缩在椅子上，从鼻子中呼出滚烫的气流，头发也被濡湿，忍不住伸手去解胸口的纽扣，试图缓解灼烧感。外套、衬衫、外裤层层褪下，池小池把这具身体暴露在清冷的空气中，如同拆开了一个礼物。然而热度没有丝毫缓解，仿佛无孔不入地渗进了他每寸皮肤。在061眼里，他看到的是本体的池小池，皮肤粉红，像是一件薄胎的瓷器，被冰冻过后又遇上热气，从而使得表面浮起了一层诱人的水雾。渐渐的，池小池神志不再清楚，他忘了自己是来舱中拿抑制剂的，直倒在椅子里难耐辗转，搓磨着双腿，喉咙里滴滴发着响。 061立即画出本体，取出舱内藏匿的抑制剂给他喷在手帕上送他吸入。然而阿尔法的抑制剂大多只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功效，而欧米伽的信息素作用于身体，也作用于精神。抑制剂使用过后，基佐山的身体不再发热的那么厉害，但池小池仍是难耐燥热，不住的翻动，直逼的他把软软的奶音都挤了出来。061无奈，携带喷了抑制剂的手帕，将自己解化成一团能量，潜入了池小池的精神世界之中。那小仓鼠模样的精神能量缩作一团，抖擞的严重，看得061一阵阵心痛。他让那精神能量演化成了人形，是池小池的形貌，池小池的声音。他低低喃语着：“ 罗哥，六老师，我难受。” 061突感下腹微紧，甚至不敢多看池小池的脸。 难道这种症状还会传染的吗？ 061别开脸，轻声哄道：“ 很快就好了，我给你带了药。” 他把那团泛着淡金色的轻若无骨的身体扶起，谁想精神能量本就太过敏感，更见他现如今敏感的根本碰不得，只是稍摸了一下肩膀，池小池便发出了一声闷闷的低吟，撩得人半边身子都麻了下去。061语气也跟着慌乱起来，不知是对池小池说还是对自己说：“ 马上好，马上。” 但是他什么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一双火热的唇找上了他的唇瓣，衔住了那点清凉后，便小狗似的不肯再松口。正像他说的那样，毫无经验，只是小狗似的舔咬。061只是呆愣片刻，就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冲动，紧紧锁住了怀中人，将人按倒，双肘直抵在他耳侧，低喘数下，开始在脑中自动下载关于接吻的技巧。他引导着池小池结束了那有点孩子气的吮吸，唇瓣与唇瓣一下下的温柔地贴着，似有若无的亲吻遍布了他的唇珠唇角，宛如蜻蜓点水，浅尝即止，碰一下便收回，却惹得池小池愈发躁动地扭起了身体。061撸着池小池的额发，他不晓得自己中了什么邪，只顾着温声安抚：“ 慢慢来，不急。” 061用额头轻轻抵着池小池的头发，试图用体温安抚他，唇畔若即若离地触着他的上唇，温热的鼻息感刺激的身下人微微站立。061和池小池就仿佛是钥匙和锁，钥匙像是个小偷，浅着着锁孔缠绵圈弄，细细摩擦寂静了锁孔的每一处细纹，手指则细心地托起锁身轻轻按摩，惹得那锁线是颤抖又是抑制不住的轻笑。那锁眼也似乎放松了，放松了唇门，灼热的气流自内呼出，隐约的一点锁舌露出，钥匙便顺利探入，小心地拨弄锁舌，仿佛在品尝柔软甘甜的果冻。但侵入只是瞬间，很快钥匙便退了出来，略有不安，不知该不该冒昧打开那扇心门。无数技巧流入061的脑中，他如往常一样汲取学习，但落在实践上却总觉得差些什么。061头脑空白，此时脑中唯一成章的想法是怕自己压疼了池小池，于是他把池小池抱紧，放在自己膝上。池小池药效未过，又轻哼着去找那双能叫他舒适的双唇。061再将唇压下，吻住他的唇角，却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手摆在哪里，只推摇篮似的晃动着池小池的身体，像在哄他入睡。池小池发出嗯嗯的低哼， 双腿酥软，眼睛都被亲得睁不开，只伸臂揽住零六幺的腰，用力环紧。在亲到他眉尾的淡淡小痣时，池小池颤抖了起来，眼前闪过一道道白光。精神体毕竟是太敏感了些，他被信息素干扰的陷入混乱状态的身体终于放松了下来。他闭着眼睛，眼角有一道干了的泪痕蜿蜒流入发中，眼睫上沾了些水雾，更显得睫毛极长。而现在那睫毛翕动了起来，看样子随时会睁开。零六幺忽然一惊，从幻梦中醒来，轻声唤道： 小池，小池。 池小池的精神却翻了个身，径直昏睡了过去。他这样泄了元气，也难怪疲倦。零六幺这才有心思去回味刚才那一切，浑身灼灼地发起烧来，感觉如飘上云端。只有抱着池小池，才不至于消失无踪。池小池，仿佛就是他的人间。